打电话的速度了，记好了，4001699919，4001699919，祝您好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要关注复旦投毒案。近日呢，林森浩死刑复核阶段再有新进展，使得此案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投毒案的被告人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以及他的新任代理律师向最高法提交了请求最高法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意见书和十多项的鉴定申请，主张林森浩属于不必立即执行死刑的人，并且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卷宗当中存在着几十处的疑点和错误。那么他们提出的主张能否成立呢？这个案件进入最高法死刑复核阶段，复核如何进行运作？要多长时间？嫌疑人可否保命呢？那今天我们还要关注卖淫女被解救。其实这并不算是新闻，但是之所以被关注呢，是因为解救的人很特殊，是嫖客解救的。那么他为什么临时起意解救卖淫女呢？他能因为解救行为而被从轻处罚吗？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000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警方的报道。警方创新了物流的快递的管理新方法，超级猛犬开始检查您的邮包了。昨天房山警方发布了消息，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房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中队长周雷警官。你好，周警官。 哎，主持人您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品种的警犬参与检查，他们如何协助民警来进行检查呢？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从7月27日开始，房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分局警犬队对我区物流基地业务开展联合安全检查。 嗯， 对物流基地的管理，我们始终以打击犯罪为核心，立足于及时发现和依法打击通过物流基地渠道贩运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毒品、非法出版物等危险品和违禁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房山分局党委高度重视下，分局物流基地专项办创新工作方法，启动超常规措施，从7月开始，利用警犬对首发物流场站的货物进行排查，首发物流中心每日到货数百万件，启用警犬排查，第一，可以提高检验货物的数量，第二，利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警犬，对毒品等违禁品有了更严密的排查，这种工作方式不仅提高了排查效率，并且对企图利用物流基地渠道违法犯罪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房山分局将以此项工作机制纳入常态检查措施，每周不少于两次的不定期的对辖区物流基地企业开展警犬巡检抽检工作，确保两大安保物流基地专项整治工作万无一失。主持人， 嗯，好，谢谢周雷警官，再见。 好，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000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来关注复旦投毒案，林森浩死刑复核阶段再有新的进展。昨天京华时报报道说，记者了解到7月31号，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以及新任代理律师向最高法提交了 请求最高法院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意见书以及十多项的鉴定申请。这个意见书当中，林森浩的父亲和代理律师认为呢，两审法院认定的毒物分析结果和案发之初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所进行的鉴定存在着重大矛盾。那根据这个意见书中所称，林森浩父亲林尊耀及代理律师谢通祥认为呢，林森浩属于不必立即执行死刑的人，并且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原判决裁定卷宗当中存在着几十处的疑点和错误，因此请求最高法院不核准林森浩死刑并撤销原判。林尊耀及谢律师认为呢，根据证据显示，司法部科学技术研究所没有检到尿液中含有二甲基亚硝胺，但上海市公安局鉴定中心的检测结果是查到了二甲基亚硝胺。那法院依据这个矛盾的检验结果做出了死刑判决是错误的，最高法院应当撤销死刑判决。谢律师认为呢，同样一个送检材料，两个国家级的鉴定机构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检测结果，同时都交到了法院，两份矛盾的检验结果都不该被法院采纳，但是法院却认定了那份有毒的检测。此外，谢律师阅卷发现，上海市物证鉴定中心的检测报告当中呢，死者黄洋的全血当中没有检出二甲基亚硝胺。谢律师说，根据相关的证据当中呢，没有对饮水机里的饮用水进行鉴定，只有对所谓的水桶里的水样进行了鉴定。那谢律师透露说，根据上海公安机关对黄洋饮用水进行鉴定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显示，物证送到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时候，将其中的饮用水数量0.5毫升的这个物证写成是饮水机里的水样0.5毫升。那谢律师认为，这也证明了警方没有对饮水机里的水进行鉴定。他认为这一错误没有引起法院的重视，警方将水桶里的水错误地写成饮水机里的水，这种有问题的鉴定是不能够作为合法证据使用的。他介绍，当时送检的水桶里的水呢，是案发十多天后堆积在一起的19个桶当中的一个，而公安机关并没有对19个桶全部都进行检测，因为没有对水桶和饮水机做被告人的指纹鉴定，所以不能够确定已经鉴定的水桶是不是被害人的水桶。那这次提交的意见书当中呢，林尊耀和谢律师除去提出了还不能够确定黄洋的死亡是否和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有关之外呢，还认为林森浩本人的认罪口供不稳定，不能够采信。林尊耀在意见书当中说，六次涉及投毒和毒物的供述都是不一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没有承认投毒，第三次称是福尔马林，第四次是福尔马林和二甲基亚硝胺的混合物，第五次和第六次也就是一审和二审的口供也有细节出入。那么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案件。2013年4月16号，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投毒后医治无效死亡，上海警方认定他的室友林森浩有重大作案嫌疑。在2014年2月18号，上海市二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罪成立，被判处死刑，林森浩提起上诉。12月8号，二审开庭，控辩双方激辩13个半小时，法官宣布择日宣判。在今年的1月8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进入了最高法死刑复核阶段。那么就相关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兆泰律师事务所的郭小年律师。你好，郭律师。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郭律师也是刑事案件方面的专业律师。我们请教一下，当时他的林森浩律师认为，同样一个检材啊，两个国家级的鉴定机构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检测结果，都交到了法院。那么，这两份矛盾的检测结果是不应该被法院所采纳的，而法院却认定了那份有毒的检测结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属于程序不合法吗？ 这个严格来讲的话，它不属于程序问题，它应该属于这个认定事实方面的问题。具体到这个本案当中呢，就是法院采纳两个鉴定机构的不同的鉴定结论，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当然现有这个资料有限啊，我们无法这个直接做出判断。 但是如果说这个原来的判决书当中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采纳了这个鉴定结论，否定了那个鉴定结论，这种情况的话啊，是应该在判决书当中阐明理由的。 嗯，那在生活当中和判案当中，两个结果都是确实是不一样的结果，那法院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这个两个鉴定结论啊，首先呢，法院应该是进行判定，就是哪一个鉴定结论是合法的，是可以被采用的，然后呢就排除另外一个的适用。当然如果说两个这个鉴定结论比如说都有问题，或者是程序方面，或者是这个认定方面有问题啊，那么就应该重新鉴定。当然现在重新鉴定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重新鉴定有没有客观的条件。 对呀， 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它那个检材是不是还存在，这都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我的意见啊，就是如果说这两个这个鉴定结论真是同时出现在一个案子的这个证据当中，是必须进行排除一个，然后使用另外一个，然后必须说明合法的理由的。 如果两个都有问题的话，那么都要排除。 都要排除，然后呢，有条件的话可以重新做鉴定。 那如果说有问题的鉴定是不能够作为合法证据使用的。 对，这是很明显的。 因为它会导致案件完全不同的一个判决结果。 对，如果说这个鉴定结论有问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那么这个案子这个判决结果很可能就会和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一样。 那现在出现两份完全不同的检测结果了，按您的这个分析，有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排除，或者重新再进行一次检测。 对，现在什么呢？现在他这个两份鉴定结论啊，到最高法以后呢，如果说这个辩护律师啊已经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这个呢是有问题的啊。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首先他会判断这两个鉴定结论哪一个更科学，哪一个更合法。 要重新去进行一个判断。 然后呢，如果说能够从中选择出一个符合科学和这个合法原则的一份，是完全可以直接适用的。他不用另做鉴定。但是如果说这个两份鉴定都无法适用，那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了，就是重新鉴定的问题了。 那这个也存在很大难度啊。 很大难度。另外一个 检测水， 对， 这个水是不是还能够有条件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对，这可能就是林森浩的辩护律师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辩护思路的问题。他可能想走这个疑罪从无的这个辩护思路。 那这个林森浩的律师阅卷发现说，上海市物证鉴定中心检测报告当中，死者黄洋的全血当中是没有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的，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吗？ 根据这个现有的报道，被害人黄洋他死亡的原因是死于这个急性肝损伤。也就是说他是在服用了含有毒物的水以后，因为这个毒物对肝的严重损伤导致死亡的。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服用了这种毒物，它会不会必然进入血液？这是一个 是不一定进入血液， 不一定进入血液的， 比较专业的一个医学问题。 对，如果说啊，吃了喝了这种含有毒物的这种水以后啊，它是一定会进入血液的，那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一定会进入，那么这个血里边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毒物，反之呢？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很专业的一个医学问题，需要法官呢结合这个专业的这个医学知识，最终做出认定。 现在我们公众有一个印象，就是林森浩他一直是认罪的，他毒死了的这个黄洋，但是他的父亲认为其实林森浩的认罪口供是不稳定的，是不应该被采信的。那么他的口供真的不稳定的话，是不能采信吗？ 这个口供啊是不是稳定呀，并不是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陈述啊是不是和其他主要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如果说能够互相印证的话，那么就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否则的话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说最关键的并不是口供，这也是这个刑事诉讼法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则啊，它最关键的是证据。 形成证据链。 对，能不能形成证据链的问题。 现在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最高法死刑复核阶段哈，给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什么叫做死刑复核，它怎么样来运作哈？这个嫌疑人可否保命呢？在这个阶段？ 死刑复核制度呢，是对这个判处死刑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和核准的制度。包括对这个死刑立即执行的，还有一个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这个都是有这个死刑复核的这种程序。死刑复核案件呢，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如果说证据补查以后依然这个存在疑点的，办案机关提供的说明也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的，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不核准，就是不核准死刑。不核准死刑的话，它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什么呢？是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直接提审；另外一种呢，就是发回重审。这两种结果，所以说这个案子呢，就看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怎么去认定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被告人一方在认罪的前提下能够积极赔偿的话，获得这个被害人的家属的谅解，也可能这个就是保住一命。 那就是说有可能在死刑复核阶段是保命的，这是有可能的。 对， 案件当中 有可能。对， 那么这个期限是没有一个固定期限吗？ 这个在我们这个现有的刑事诉讼法里边没有规定这个死刑复核的这个期限。我的理解因为死刑复核呢是一个特殊程序，它关乎这个人的生死，所以说这个再清楚的一些事实也可能会发生认定上的错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最好不界定它期限，以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作为一个标准。这可能是一个立法的一个考虑。 那从林森浩的律师的观点来分析，那么他的这个死者身上没有血液里没有毒品没有毒药，另外呢，这个死和林森浩投毒没有关系，那他最后结果是为林森浩做一个无罪呢，还是罪从轻呢？ 这个很显然，按照这个林森浩律师的这种思路，应该是往这个疑罪从无的方向去做了。就是无罪的方向，他不是罪轻的方向。就是如果说这个案子真是存在这个重大的瑕疵，或者有关这个疑问无法解释的话，就应该依法判决无罪。应该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您分析哈，您个人观点，林森浩他们家有多大胜算呢？ 这个呢，现在确实不好说。表面来看林森浩一方现在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鉴于我们无法看到全面的这个卷宗和证据，无法得出实质的结论，所以我们还是静观结果吧。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16岁少女被逼迫卖淫，遭老鸨殴打，嫖客报警相助，被拘留。 听 FM 不够，我要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来关注解救卖淫女。其实这本不是新闻，但之所以被关注呢，是因为解救的人很特殊，他是嫖客，他带着卖淫女去报警，但还是被拘留了。昨天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点击第二，分享数第一。 7月30号晚上，一名男子带着一个女子到河南宁陵县城关派出所求助。他说，这个女孩是我女朋友，我们俩打工没挣到钱，求你们把她送回家。男子说他姓乔，是甘肃人，28岁，他的女友姓张，16岁，是湖北人。那值班民警感觉很纳闷，说两人不仅年龄相差了10多岁，而且从相识到谈朋友才10几个小时，怎么就急着把她送回家呢？于是民警将两个人就分开进行询问，结果让民警大吃一惊，原来他们俩并不是恋人，而是嫖客和卖淫女的关系，昨天晚上才认识的。随着民警进一步的询问，这个老鸨马女子出现在了警方的视野。原来这个失足女张花是被马女子从杭州骗到宁陵的。10天前的一个夜晚呢，16岁的姑娘张花一个人独坐在杭州市一个公园里，她想着自己失恋了，也从打工的企业辞职了，有家不能回，生活很拮据，不由得流起了眼泪。而这一切呢，正好被马某看到了。马某凑到张花面前搭讪，他获悉张花的处境之后，立马答应她找一个干活不累还能够很快挣钱的工作。走投无路的张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很快就和这马女子以姐妹相称，并且随着马某乘火车来到了宁陵县。但当他得知这个马某帮他找的工作是卖淫的时候，他坚决不同意。但马某就说，反正你也不是处女了，何况这工作挣钱比较快。那每个傍晚，这个马女子就到广场、公园、夜市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去寻找猎物。本来想利用张花挣大钱的马某呢，后来发现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个张花姑娘比较胖，又没有过卖淫的经历，生意惨淡，赚不到钱的马女子就开始对张花打骂。这天晚上，这个老鸨马某又瞄上了一个独自散步的小伙子小乔，当时他一时没找到工作，也心里很烦闷。马某拦住他说，我这儿有姑娘。小乔禁不住诱惑，最后以200元一夜的价格成交。马某就把张花送到了小乔的出租屋里，并且约定第二天早上由小乔呢把张花送到县广场的地方来交人。随后马某拿了嫖资就离开了。这个小乔和张花过夜之后呢，对小花产生了感情。聊天当中，他得知张花是被骗来被迫卖淫的，还经常遭到殴打，已经不想再干了，可是回家也没有路费。当他知道小张花才16岁的时候呢，就突然想帮他一把。那第二天一大早，小乔直接带着张花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了。那根据两人反映的情况呢，警方已经将老鸨马某抓获，并且刑事拘留。那这个嫖客小乔因为检举他人违法行为有功，又能够主动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警方决定对他从轻处理，治安拘留4天，没有做罚款处理。而张花姑娘本应该被拘留，但因她属于未成年人并且是受害者，故不予执行。那小乔说，对于警方的处罚他表示接受并且感谢，他说只要能够帮助张花脱离苦海，我愿意接受惩罚。那么就这个案件，我们来进行一下法律点评。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兆泰律师事务所的郭小年律师。你好，郭律师。 你好。 这个小乔现在是因为检举他人啊，包括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已经被从轻了。那如果不从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如果不从轻的话，根据治安管理法第66条的规定，卖淫嫖娼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嗯， 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所以说，根据这个规定的话啊，这个乔某呢，应该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因此这个对他治安拘留四天、 嗯、4天， 并且没有罚款， 嗯， 这已经是明显从轻处罚了。 嗯嗯，那这个马某、这个老鸨马某他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马某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嗯， 因为根据这个刑法的规定，无论是介绍、容留或者引诱未成年人卖淫的， 嗯， 都是犯罪。 嗯， 所以说本案里边就涉及一个未成年人的问题。 嗯， 如果说这个被害人不是未成年人的话啊，有可能还构不成犯罪。但是正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所以说马某的行为呢是已经构成犯罪了。 嗯， 所以说公安机关呢已经对他采取了这个刑事拘留的措施。 嗯 啊， 那么容留未成年人等于是更严重的一个罪行了。 对，它是一个其实是罪与非罪的问题了。根据这个规定的话，应该是判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那这个案件当中，嫖客小乔是报警解救卖淫女了，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多见哈。因为嫖客，因为他即便想救这个女孩，他可能也不敢去报警，因为你本身自己已经违法了。那么您如何评价这个小乔的行为呢？ 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啊。首先呢，这个嫖娼行为呢是违法行为，这个必须予以打击。另外呢，乔某的行为啊，虽说这个犯错在先，但是最终呢向公安机关举报了马某的犯罪行为，避免了更多的女孩子受骗，这也是自己最终被从轻处罚的原因。可以这么说啊，他这个行为呢既挽救了别人，也拯救了自己，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那如果说这个嫖客他想自己来救这个女孩，比如说给她钱呢，送她回家呀，这可能还不如他去报警，可能自己被从轻处罚之后能够把老鸨揪出来。 对对对， 是吧？ 他要是自己这个给他一定的资助的话啊，那么他这个什么呢，他这个嫖娼的行为是不能得到从轻处罚的。这是有一个界限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去报警。 去报警。这样的话马某也能受到这个相应的处罚。 那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张花16岁，从这个案件背景来介绍来看，她是一个留守女孩子，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父母是常常在外面打工的。那她呢，爷爷介绍说她是不愿在老家待着，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外面去漂泊。那他也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啊。那这次他被送回家了，他又能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孩子已经谈过恋爱，又上过班，应该是一个经历也是挺丰富的一个女孩子了哈。 对对对， 那他成为卖淫女是谁来负这个责任？今后他谁来为他负责任？ 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据我所知啊，像张花这样的留守的未成年人全国还有很多。因此要避免这个出现这样的事件啊，需要这个家长了、学校，甚至这个政府啊，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其实他身边的父母更为重要。 父母 就是最亲的人。 对对对， 应该尽一些管教的这个义务 对 和责任。 其实按照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啊，父母尽的责任应该是更直接的、更大的。 对 所以说这里边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大一些。因为你其他的抽象的，你比如说学校或者政府啊，都不可能每天像亲人一样能够陪伴他身边，或者说这个管教他，或者说这个给他承担相应的这个抚养责任。所以说父母的责任应该是最大的。 其实很多留守孩子就在外面，比如说学坏了、流浪了、走失了、犯罪了，都是因为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那爷爷奶奶认为父母不在身边，我们管不了。 再一个父母这个爷爷奶奶呢，他是隔着一代，他有时候他是会疏于管教，然后不够严厉，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感觉还是他的监护人，他的父母应该是承担更大的责任。 所以说避免像这种张花这样小女孩回家以后，她会不会又一次因为疏于管教又流浪社会？ 对， 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管理可能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家庭，当然家庭很重要， 对， 可能还需要他辍学，为什么辍学？ 对， 当地的这种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善？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像这种啊，当然是刚才说到了，就是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大一些啊。但是呢，现有这个法律啊，对于这个父母疏于这个承担这种责任的话，怎么去惩罚父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一个法律规范， 你们理念好像还不太接受。 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以后可以在，就是对这个未成年人疏于管理、疏于抚养的这些父母啊，应该什么呢？应该从这个实践层面对他们进行处罚、进行处理。这样的话，让他们什么呢？让他们能够承担，逼着他们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们希望就是父母呢能够主动来承担责任，但是法律应该是有一个制约在这儿，这样 最 好。 这是最底线嘛？ 这是最底线的东西。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兆泰律师事务所的刑事律师郭晓年。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